以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藐视罪和干预立法会人员罪，强调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被捕包括民主党三名议员胡志伟、尹兆坚和黄碧云，工党议员张超雄，拒绝延任的前议员朱海迪和陈志全，以及本身是议员助理的工党主席郭永健。阿富汗官员表示，北部昆都市省省长官邸遭迫击炮弹袭击，造成五人受伤。发言人表示，一枚迫击炮弹击中省长官邸大院内一个体育场，造成正在打排球的五名警卫受伤。发言人指责阿富汗塔利班发动袭击，但塔利班未作出回应。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九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启动和平谈判，但塔利班武装对阿富汗政府机构和安全部队的袭击仍未停止。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在上午时，强烈大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在最近世界各地的老友记有没有得去做义工服务呢？一起问一下加拿大的黄玉佳医生。 新冠病毒呢对世界造成很大的改变，当然义务工作呢都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影响的。疫情之下呢，长者是最大的受害者来的。老人家的地方，不论他是社区的服务中心啊、护理安老院啊、老人的大厦，都是要尽量防止病毒的侵入，所以呢取消了很多定期的活动啊。咁變咗呢個老人家最大最受影響呢，就係佢冇咗平日嗰種參加嘅活動，畫畫啦、跳舞啦、唱歌班啦，會取消咗，都唔俾其他啲人呢係進入護理安老院同埋係嗰啲長者大廈。咁呢個我認為係對佢哋最大嘅影響。咁好多長者呢因此呢引起佢哋嘅情緒方面嘅轉變啦，譬如好似 depression 啦、憂鬱症啦，或者係個人比較敏感啲呀，或者係受到其他嘅心情上面嘅影響呢，而影響佢哋嘅健康嘅。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香港電台第五台全力推動靈活城市計劃。 零售有乜话你知？ 零售乜都有，我由前线一路升到店铺经理，学识嘅销售、采购同营销技巧，终身受用。 做零售工时有弹性，照顾埋屋企都冇问题。我做嘅铺头有好嘅工作环境，做嘢都醒神啲。 零售嘅文凭课程帮我打好基础，公司又有管理培训，系一条专业发展嘅好出路。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记得细细个会喺屋企攞啲牛奶樽落去士多度按樽退翻1蚊鸡。如果而家话俾你知，胶樽都可以咁样按翻1蚊，你又愿唔愿意按樽呢？香港塑胶饮品嘅回收率一向都好低，到底我哋可以点样做呢？想知道多啲，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7点到8点，由我萧依婷主持嘅《绿色轨迹》。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过咗星期六日，翻翻嚟今日咧，礼拜一咧，有一个开始啦，翻学啦，翻工啊，咁样又全心去投入做我哋活在当下嘅要做嘅事啊！今日咧就系一个十一月份，亦都有一个新嘅开始啦。十一月二号，农历咧就系九月十七日，星期一，现时时间清晨五点搭二。如果仲系喺睡梦半醒半睡之间，又或者啱啱起身嘅时候咧，谂嘢都未咁清晰啊！慢慢坐定定，然之后咧，开始一切都会回复正常。听下呢一首属于系一个清晨啦，天都未光嘅时候啱听嘅歌，喺呢个破晓时分啊，林忆莲嘅。晓，现时气温23度，今日预测温度最高28度。 遗弃的声音又响起了，遗弃的感觉牵剩下多少，不听不足我不碰触。懒看懒记忆懒问我，今天得到的叫什么？管不了。 林忆莲的破晓，开始我哋今朝清晨上你嘅节目啊。咁今日咧天气方面咧，成日都话好似即系上个礼拜听到话好似作打风，到底系咪咧？又话星期二三嘅时间啦。咁嗱，睇下中国东南部普遍咧系晴朗嘅。喺上昼五点钟，强烈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喺岘港以东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山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今日天气方面，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本周中期风势是较大，咁暂时都未有讲话咩打风嘅嘢，一路密切留意一下啦吓。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73%。5:16半，早晨。The side of the ocean. I'll bet you in the morning you won't even know I'm gone. Tired of living here in the middle of a mixed emotion. I might as well be liv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Stop believing you are the one

啲洗唔到嘅嘢咧，我都會將佢咧放去蒸燙機嗰度咧，噴啲蒸汽出嚟咧，就即係消毒下佢啦。咁如果可以嘅話咧，譬如佢哋玩嘅玩具啊咁樣，都會拎去清洗下咯。個感覺咧就係因為佢哋成日喺地下度玩啊嘛。咁喺呢方面我都會加強翻清潔咯。咁希望咧無論人定係寵物都好啦，最緊要咧就係身體健康啊嘛。我都知道咧，大家可能抗疫咗一段時間都有少少抗疫疲勞噶啦。但係我見到大家咧都仲係好努力咁樣咧去緊守自己呢個防疫嘅崗位啊。好深信咧，我哋嘅疫情好快過噶啦，大家一齊同心抗疫，加油啊！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與你同行。 唉，自从转行做清洁，对手就一直起晒红疹。 我初时入行都系咁，后来去咗劳工处嘅职业健康诊所睇医生，而家双手好翻好多。最紧要仲学识点样预防职业病，你都快啲打电话预约啦！观塘诊所打23437133，粉岭嗰间就打35435701。劳工处网站有齐诊所嘅详细资料。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公子，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你又何必强求去追寻明月呢？ 美人，我都是想同你晒月光啫。 其实我哋每晚都可以有个约会的。 咁主动都有？ 你唔好误会啊，我是讲紧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晚10:35播放的戏曲之夜啊。 好，由今晚开始，我同你一起听。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望下个月历嚟到11月份啦。喺2020年咧，就仲有两个月咧就过去啦。咁希望喺即系我哋一切咧都系寄望嚟紧嘅日子，慢慢去改变。而家呢一个新冠状病毒嘅情况咧，大家都好似觉得佢暂时唔舍得离开我哋住，咁所以我哋咧要做好好多个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啊。咁而呢、這个即系新冠状病毒咧，带俾我哋嘅嗰个常识系咩呢？就是我哋觉得健康更加可贵嘅。我哋要点样去好好保护自己呢？喺呢一次嘅疫情当中咧，其实咧都好深深咁去体会到，系学习得到。就是我哋要多洗手啦，即系勤洗手。以前喺呢个沙士嘅年代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系勤洗手。但是都过了若干时间的时候呢，那个习惯呢你又会忘记。原来去到成1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又遇到这个疫情的时候呢，大家更加学习怎样去爱护自己和你身边的人。同埋学习这件事不是只是你自己做了就可以了。其实要大家都一起通力的合作呢，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互相关心同埋愛護咧，先至能夠將呢件事係做得更好嘅。咁希望大家都緊記啊，包括我自己在內。咁而家咧嗰個習慣咧，都係已經係即係係即係成為習慣，經常會做。以前我有時都會覺得，即係我有時我唔中意戴口罩，我覺得我好辛苦嘅戴口罩。即係嗰陣時唔係咁流行要戴口罩嘅時候咧，去親醫院就要啦，因為醫院嘅地方係更加要嘅。咁啊戴嘅時候咧，其實一陣間到啦，我諗個零鐘頭咧，我隻耳仔咧就好痛，同埋咧又覺得好焗嘅。咁我就會話，唉，即係。之所以我唔會揀做呢醫護行業，係因為我呢樣嘢都捱唔到，同埋我都會怕血嘅。咁啊，但係慢慢而家去習慣咗戴口罩嘅時候咧，啊唔知係啲口罩嗰個設計係良好咗，定係我已經習慣咗耳仔咧掛住耳嗰個就條繩咧就唔係覺得好痛啦，同埋係咪好焗咧？又好似真係進步咗， 要戴好耐啊，或者你行得好急嘅嗰段路咧，你就会觉得好焗好促。咁如果唔系咧，就都其实普遍咧就适应咗。而家咧就要仲要去慢慢去衬衫，系拣啲唔同嘅颜色。不过我系只系中意正式嘅啫。市面上而家咧多咗好多花款，系啱啱过去嘅万圣节咧，都有啲万圣节嘅公仔嘅一啲嘅口罩。咁但系我都唔系咁中意，我就觉得佢好花里花碌。个人嚟讲，我系比较中意简单，即系静啲嘅。即系譬如着衫嘅颜色咧，都系洁净，冇咁多花款。口罩颜色我都只系拣下紫啊、粉红啊或者绿啊。蓝啊呢一类咁啊，白啊咁样，衬衫咧又好睇啲嘅。今日咧，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未来几日影响华南，该区普遍晴朗。预料季候风会喺本周中期同埋周末会增强，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啊。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小热情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泪，亮晶晶眼泪。重逢花初起相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恨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隐，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刚才讲啦，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呢就会在未来几日呢影响华南，该区普遍晴朗，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中期和周末增强，华南沿岸风势是较大。此外，热带气旋天鹅会在未来两三日 横过南海中部，移向越南中部。而热带气旋艾莎尼会在未来的两三日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随后路径及强度就存在变数的。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就系、是、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72%。我哋刚刚听过咧就系小凤姐嘅《风的季节》。今日刚刚咧又过咗呢个万圣节啦，有时睇翻啲图片啊，有啲朋友咧就系即系 send 过嚟嘅时候咧，见到有啲都几惊吓嘅，即系大人细路仔咧都系咁玩啦，有啲真系去扮到似层层，系好似几血腥啊，好恐怖。咁有一张咧就其实都好佩服啲人喺万圣节着住呢啲衫咁样嘅打扮咧，就系、是、行出街。即系你话去到譬如某一啲嘅位置或者兰桂坊咁啦，即系成条街啊咁嗰啲人都系中意咁样嘅打扮咧，都冇乜所谓。但系你要踏出家门嗰步，去到你嘅现场嗰个位嘅时候咧，系有啲尴尬嘅。可能我就会唔系咁中意呢个玩法咧，就有啲惊，好似唉都唔知点咁样。咁就见到有一幅图片啦，就有一个系大戏装嘅打扮。就好似即係嗰啲嗰套係咪牡丹亭驚夢嗰套，即係鬼出現嗰下咧，咁咧就係著到係白色衫咁樣嘅，咁啊成個大戲裝就係、是、喺地鐵車廂裏面咧就跪咗喺度，個手咧就扶住嗰啲扶手咁樣，就一個好好哭喪嘅樣子，咁樣樣都可以做得到。即系我系佩服佢嘅勇气啦，咁但系见到其他嘅乘客咧，好似就淡然处之，又觉得冇乜嘢咁嘅样，咁唔紧要啦。其实我自己个人嘅问题啫，如果去玩嘅玩得开心就冇乜所谓，最紧要咧就唔好有时玩得太过分啦，吓亲有啲咧真系唔吓得噶嘛，系嘛？咁或者如果系唔吓得嗰啲咧，有呢个心理准备喺万圣节出街嘅时候咧，有遇到被惊吓嘅情况嘅。好啦，咁啊，听听一首《蓝月亮》歌先。其实《蓝月亮》有啲咩意思？点解咧？咁就系亦都系讲翻喺万圣节嗰度噶。万圣节咧就系啱啱喺即系10月31号嘅时候啦。咁咧就系喺农历嘅15啊，正正系就出现咧10月嘅第二次满月，又称之为蓝月亮啊。咁蓝月咧就系指系喺同一个月份出现嘅第二个满月，就唔系话嗰个月亮系变成蓝色咁解。咁而蓝月咧，平均系每30个月咧，先至会出现一次。下次出现嘅时候系几时咧？要等到2023年8月31号。今日咧已经系农历17啦，月亮都仍然好圆啊！蓝月亮，想起黑芹好久之前都唱过这首歌的了。 明月夜如翠鸟，夜空天一分凄迷，明月下怀抱你，是依依不舍的眼的心慌意乱，令我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绕过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明月下，人醉了，全不知光阴逝。蓝月亮，离去。 这一生更美丽。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局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如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 有健康，十一月份星期一嘅嘉宾主持又到翻佢啦。 今个礼拜咧，想同大家讲讲咧，喺《论语》入边有十二个字系好重要噶。 十一月二号下星期一，我钱佩兴同钟志光会同大家了解孔子一生教育思想嘅十二个字， 就系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系啦，咁啊，大家如果有啦 Facebook 嘅话咧，咁啊，可能呢排都有见到咧，就系我哋又拍一啲片咧，就宣传咧清晨爽利嗰啲节目嘅内容。咁咧就有最初林思维啦，咁啊，同埋有最近嘅钟志光。咁大家咧可以睇到嘅时候咧，就俾啲意见啊、分享啊，同埋俾 like。喺五台之友同埋清晨爽利嘅专页咧，你都会睇得到嘅。如果你冇 Facebook 咧，咁 up 出嚟咧都会睇得到噶。咁希望大家多多吓，即系知道有我哋嘅节目内容，去多多支持听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咁啊，寻日都听到一啲嘅消息啦，即系呢两日啦，就系陪伴住我成长，应该系。就是嗰陣時咧，就細個嘅時候睇呢個新康立嚟嘅，即係007嗰啲咧，哇！真係一定要早啲去戲院啊！同何必師傅傾嘅時候都係話，哇！佢好中意睇，大家記住千祈唔好遲到，因為你睇鐵金剛咧最開頭嘅時候咧好精彩，你就唔能夠錯過啲精彩嘅場面。咁鐵金剛咧有好多人做過啦，咁而最先嘅咧就是大家熟悉嘅呢個新康立嚟，咁佢就係離開咗大家啦。都其實好高壽啊，享年90歲。鐵金剛會俾大家一個乜嘢嘅印象啦嚇？佢好多時見到即係喺戲裏邊見到人嘅時候，而佢要同大家講佢係邊個嘅時候咧，我覺得咧都好有型嘅。 Bond， James Bond。 康纳利咧就系1930年咧喺苏格兰爱丁堡出世，50年代以演员嘅身份入行，喺58年嘅首次系主演一套电影叫做《春梦流行》。而1961年咧，英国电影公司就计划将伊恩费林明笔下嘅呢个特务詹士邦啊嘅系列嘅小说咧，就搬上大银幕。佢哋就睇中咗新康纳利身材高大，加上佢同007嘅性格都好相似，于是好快咧就系即系定咗系由佢演出。咁一路咧演咗好多部嘅詹士邦啦。喺1962年至到83年，先后演出咗6部嘅詹士邦片，同埋一部非官方嘅詹士邦片。咁啊，头先嗰个咧就系音乐啦，就系原创啦，系好有型啦吓，就来自嘅第一套咧就系 Doctor No 嘅，就系铁金刚勇破神秘岛。跟住咧63年嘅作品咧就系铁金刚勇破间谍网。From Russia with Love 主题曲就系呢一首啊，听听。 From Russia with Love I fly to you Much wiser since my goodbye to you I've traveledTo learn I must return From Russia with love I've seen places, faces And smilesBut oh, you haunted me so. Still my tongue-tied, young pride would not let my love for you show. In case you'd say no. 1963年嘅作品《铁金刚勇破间谍网》就系头先听嘅呢首嘅主题歌曲啦。64年嘅时候就系《铁金刚大战金手指》，65年就系《勇战魔鬼岛》，67年就系《勇破火箭岭》，71年咧就系《勇破钻石党》。而另外喺83年非官方嘅作品咧就系《铁金刚勇夺巡航导弹》。我哋又听翻64年嘅作品。铁金刚大战金手指的主题曲。 Gold finger, he's the man with a Midas touch, a spider's touch.A cold finger beckons you to enter his web of sin. But don't go in. Golden words he will pour in your ear, but his lies can't disguise what you feel. 新康纳利都不枉此生啦，有咁多个名作都系充实咗自己嘅人生啊！好啦，阿妈转头6点后见你啊！ 到上公投，初步结果显示，市民否决大阪市升格为类似东京都嘅大阪都，大阪市确定将继续存在。报道形容对地方政党日本维新会系重大打击。日本维新会以推动大阪市升格为主要政见，这个是2015年来大阪市第二次举办升格公投。日本维新会党魁大阪市长松井一郎在投票结果明朗之后表明，他为市长任满之后退出政坛。

妈妈讲声早，黄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切又重新开始啦，一个新嘅月份啊！十一月一号就过咗啦，寻日，今日咧就系二号嘅，今日十一月二号，农历系九月十七日星期一，现时时间六点两个字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廿八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干燥，本周中期风势是较大的。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 7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我们又换来另一位嘉宾主持了。其实大家都是轮流交替的，就是叶君耀和钟志光。今天就是钟仔了。早晨，钟志光。 早晨，钱。早晨，各位听众。 我们又听下在这个东方那方面的一些文史节。Dan 就是一些西方的东西。今天想跟我们分享些什么呢？ 今日咧都系讲一个经常都同人讲噶啦吓，就系讲下《论语》啦。咁其实我都鼓励大家读《论语》咧，个原因好简单嘅啫。《论语》有佢优点，亦都有个缺点。但系对于我哋呢啲即系唔系研究学术嘅人咧，啊佢个缺点咧可能系我哋嘅优点。点解咁讲咧？因为《论语》大家知咧系一个语录式嘅，唔系长篇嘅文章，咁啊好短嘅。咁有人就话嗱呢个咪缺点咯。个缺点在于咧，佢冇系统。讲完东一忽咧，可能系讲西一忽，啊冇系统。研究学术嘅咧，佢要讲个系统。咁啊，经常讲话嗱，西方嘅哲学咧就系有系统嘅哲学，咁啊，东方咧冇系统，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啦。咁样。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咧，真系唔系研究学术咧，系唔系统，我又觉得唔系咁重要啊。即系最重要，我喺个节嗰段或者嗰啲文字度。我学到嘢，或者我有领会咪得咯。 冇错，我哋人生有时即系同朋友倾偈又好，或者教小朋友都好，有时攞一忽就一个古仔出嚟，咁就可以教得到噶啦嘛。 系啊系啊，所以《论语》有咁好处，又唔需要话我要读晒《论语》二十篇好长嘅，咁我专注去读，咁当然能够更好啦。但系如果你冇咁嘅时间或者唔中意咁样嘅，喂，随手揭一揭，望下嗰则。已经学到好多嘢，袋咗好多钱落袋噶咯。 咁今日咧就袋钱落我哋袋啦，系同我哋分析边啲咧吓？ 嗱，今日咧就想讲咧系述而篇啦，即系述而系第七章啦吓。咁佢第六节咧有十二个字，咁呢十二个字咧佢分为四句嘅，即系三个字一句，好短吓，其实好容易解嘅啫。咁啊，但系咧个道理咧系几深嘅，深意思咧唔系话好艰深嘅艰深，而系咧系好深刻嘅。如果你能够记住，能够做到咧。咁大抵你都唔会做坏人㗎啦。咁呢十二个字系咩呢？佢就讲子曰，呢个唔算啦，即系孔子讲嘅啫。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由于毅。 嗱，咁逐个嚟讲，至于道，至呢就志气嘅志。 系啊，冇错。咁其实大家都知呢，我哋立志系好重要嘅。一路讲立志，因为个立志呢系本来你要觉得咦立志啫吓，虚无缥缈嘅吓，因为你未必你要做出嚟噶嘛。我立咗个志啫，咁有时我立咗个志未必做得到噶，咁得唔得咧？系得嘅，咁但系最重要你要立志，你有咁嘅志向先。咁当然你话做唔做到咧，就 系 后边嘅功夫啦。但系如果你原来冇立个志咧，即系你根本都冇想过自己个目标系乜嘢啊，或者去边度啊？咁你根本唔使講㗎啦。 所以其實你咪冇嘢跟囉，你面前都唔擺個目標喺度係咪？ 係呀。咁所以呢我哋講緊呢志係志咩呢？我立志呢係於道。道係乜嘢呢？ 簡單啲咧，即係如果你話用哲學嘅語言去講咧，嚇有啲就講天道論啊，講天道啊，講人道啊，即係係複雜嘅。咁但係我諗，我哋如果講緊日常實踐啊，我哋喺日常生活咧，最簡單我覺得個道咧就講緊係我哋人生之道啦。嚇咁其實我哋點樣去睇我哋嘅人生？我哋立志，我哋嘅人生想係點樣咧？咁呢個亦都可以講得話咧，我哋倫理啊，基本嘅原理，倫理嘅基本原則，與人相處啊，謀事啊，為人啊，咁呢啲咧，你都係有一個道，要立咗個道。咁即係話，如果你想立嘅道咧，嗱，有人就去拗啦。喂，你有你嘅道，我有我嘅道，有乜問題啊？係如果係咁講咧，就完全唔使講噶啦，唔需要講落去噶啦，因為大家道不同啊嘛。咁一定要有個共同嘅指向。咁呢個指向咧，喺儒家嚟講咧，基本上咧可以話係我哋尋找咧，我哋大家人與人之間相處嘅最高道理。咁呢個道理咧，一定係一個善行嚟嘅。咁如果你人與人之間相處，你覺得係要揾著數嘅，咁呢個已經唔係善行啦，係嘛？咁呢個根本已經無從談起㗎啦，唔需要講㗎啦。咁所以嚟講咧，我哋最緊要咧就係立志咧喺個向善嘅方向。咁呢個就至於道。咁啊，據於德咧，咁啊德咧就係一個德行啦。咁大家都知嘅。咁其實德咧可以有狹義同埋廣義嘅睇法嘅，我覺得喺狹義嚟講咧。可能講人嘅特質啊，或者係倫理良知啦。咁人嘅特質係乜嘢咧？其實好簡單啫嘛，就係有呢個道德是非嘅判斷價值咯，係嘛？我簡單問大家啦，人同動物有咩分別咧？咁大家實舉到噶。 咁我哋話人係有思想啊嘛。 係啊，冇錯啦嚇。咁人同埋係有道德判斷噶嘛，覺得咧係有咩我哋喺道德規範之下，我哋應該做。或者我哋唔應該做嘅，呢個係人嘅良知有善惡嘅，但係動物咧一般冇嘅。咁當然你可以拗你話唔係啊，我養只狗，只狗都好善良嘅喎嚇， 佢好識得咧，即係陪伴你啊， 啊 好似人咁樣啊咁啊嚇。 你呢個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你話始終講到終極咧，講個是非嘅判別咧，一定係人先至係最高階嘅動物咧先至有嘅。 啱， 人同動物。肯定是有不同的。咁所以我哋讲法呢就係话人係有唔同嘅特质嘅。人係有唔同嘅本质亦都有唔同嘅本性。但係万变不离其中呢你点样去个别去发展到呢你始终呢都係据于德係根据我哋嘅道德良知嘅判断。咁呢个呢就係我哋嘅依据啦。 所以就据係依据嘅据据于德。 係啦跟住呢依于人啦。 呢个就依从嘅依啦。 依从啦。咁亦都可以讲到呢就係我哋執行嘅时候呢嗰、那個指引啦，咁啊從人，大家知啦，即係儒家咧就好注重人啊嘛， 仁義個人啦， 係啊，人即係我哋普通企人邊咧加一個義字嗰個啦，咁簡單嚟講咧，呢、這個字義咧就係可以演繹成為咧係兩個人嘅相處啊，嚇咁亦即係咧再擴展開去咧就係人世間嘅相處，咁人呢個解釋咧係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解釋嘅。咁其中咧阿徐國觀先生嘅解釋咧就係、是、都幾貼切嘅，佢話咧。咩叫人呢就是我哋要有无穷嘅同情心，同埋无限嘅上进心。咁即系咧，一定系精益求精，同埋咧系有同理心嘅。咁、感人所感啊！大家如果你同我讲嘅人系相同嘅话咧，大家一定有个同理所见。如果冇咧，就对唔住啦。原来你讲嘅人同我讲嘅人唔同咧，我唔敢讲话边个啱，边个错。咁但係肯定傾唔埋攣嘅， 即係啊，總之咧，你唔係淨係喺自我個中心、自我思想去諗，你都要同人諗埋。假如咧對方嘅時候，你會點咧？都有嗰種同理心啊嘛嚇。 係啊，嗱、我哋講人咧，即係其實大家知咧，如果講話杏仁嚇，大家知啦嚇，果仁。咁其實呢個人字咧，即係其中亦都有個解釋咧，就係、是、一啲核心。咁都有人話：喂，呢、這個字讀核心喎嚇，咁唔拗啦嚇，字音嘅嘢，因為大家有 咁明個意思就得啦嚇。 咁、其實係啊。咁其實咧，我哋講緊咧，人咧亦都可以講話，如果用呢個核心咧，就是、人嘅核心係咩咧？道德良知咯。呢、這個好重要，之後所以咧喺儒家嚟講咧，係好重視人嘅道德良知。你點樣去將呢個道德良知擴而充之？去喺你日常生活行出嚟，呢、這個好重要。 即係你嘅道德咧，你譬如你啲嘢就千祈唔好有害人之心啦。 係係， 一個善心對人啦，講嚟講去嗰啲仁義道德都係嗰啲啦。 係啊，咁即係其實咧，你發揮呢樣嘢咧，其實儒家所講咧就愛人啊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啊嘛，呢、這個係最好噶啦。你自己想得到嘅嘢咧，都希望人哋得到。 係 你自己做到嘅嘢咧。 都希望人哋做到。咁、如果我今日我想做主持嘅，坐下钱嘅位嘅，我唔想你做。嗱，咁我咪即系唔系人嘅表現啦。咁、但系咧，原來咧，我可以拍住阿錢一齊做，可以好和諧咁共同主持個節目， 咁咪 人嘅表現咯， 大家開心咯， 係嘛？咁另外從反方面去睇咧，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係啊， 係，即係我想要嘅，當然我希望要咧、我唔想要嘅咧，或者我唔想受一啲嘅痛苦，或者我唔想受一啲嘅經歷咧。都不希望你受的、这个就是很简单，就是爱人也就是人的表现。所以我们说的就是那个執行、或者运作的时候就一定是用人这方面去行出来的。 好了，最后那三个字就是游于艺，游就是游水的游。 你都注意到、即是不是用游戏的游、这个呢游于艺呢，即係藝嚟講咧，就可以講得話係好闊嘅。嗱，當然有人就話：喂，咁呢度咧，孔子年代講嘅藝咧，一定係指六藝啦，嚇、禮、樂、射、御、書、數啦，嚇。咁但係衍生到今日咧，我哋可以將個範圍更加擴闊啲，因為我哋嘅知識領域啊，學嘅嘢咧係遠遠係比六藝還要多 啊！哇，我哋講百般武藝。 係啊，咁其實咧就可以講到任何嘅知識啊，任何嘅藝術啦、技術啦呢啲咧，我哋都可以咧係作為呢個藝啦。 係啊， 用一個遊字咧，游水嘅遊咧，大家去諗下咧。大熱天時，哇！我去游水係咪好舒暢啊？ 嗯、 啊，可以咧，行泳喺水當中咧，係一個令到身心都好健康啊嘛。 係啊， 咁其實就話咧，係好甘心嘅，啊，好開心咁樣咧，係浸淫喺呢啲藝當中。 係， 即係無論你係讀緊呢個詩詞歌賦啦，啊，係好開心嘅。啊，無論咧，另外而家係做緊呢個工藝啦，啊，又或者係跳舞啦、音樂啦。啊，甚至無運動啦，即其實咧，你都係得到咧，係令到自己身心好舒暢嘅。 係啊， 咁呢個就日常生活啦，係日常生活嚟噶。係， 即譬如你啊做大戲嘅就做大戲啦，我做歌星就歌星，演員就演員嗰啲藝啦，嚇咁啊，鋼琴演奏家嗰啲又係啦，中意雕塑嗰啲又係藝啦，運動開正你嗰範啦， 冇錯啊， 足球啊、籃球都係一個藝。都是藝術的一種， 冇錯啦。咁其實咧，整體嚟講咧，點解我話呢四句説話你嘅重要咧？就係、我哋差唔多可以作為咧一個儒家學説嘅綱領、因為儒家學説咧，其實我哋講緊任何嘢咧，最一對跳跳到終極啊嚇！起點就講儒家啦，終極係咩咧？其實不離嗰樣嘢就係做個好人。你點樣做到個好人咧？ 係 點樣咧？有益社會咧？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我哋一定要有志咯，係嘛？立志咁去尋找呢個真理啦，發揮到我哋作為人嘅特質啦，就有善惡良知嘅判別啦，同埋咧係可以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係好悠遊嘅嚇，好悠遊啊，係好閒適啊，係好愉快咁去生活。咁呢個係重要嘅， 係 嘛？咁其實簡單嚟講咧，有志尋找道理，依據道德嘅本性，人心良知。咁啊，對各種知識學問咧，我哋用心去學習，咁樣咧，即係日積月累咧，你就會掌握一定嘅功夫。咁呢個功夫咧，我哋可以係話一個學問之道啊，或者係人之道啊，咁都差唔多噶啦，好近噶啦嚇。 咁而家就令我諗起咧，就作為父母嘅都係啦。永遠你都係想你嘅子女成才，就是、由細細個嘅教育開始啦。 係啊係啊， 咁就揸住呢十二個字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人，由於藝。咁一路慢慢培育佢成才啦嚇。 嗱，理論上咧就係一條路向啦。咁、所以我點解講理論上咧？咁其實我哋講《論語》咧，就好多年前我哋一啲老祖宗留低俾我哋嘅指示啊，或者一個訓示啊，或者一條路向俾我哋跟啦、跟唔跟咧？就每個人唔同啦，咁特別啊，錢你頭先講到教育咧，都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咁隨住社會唔同嘅改變咧，教育都出現咗好多唔同嘅變化。咁呢個問題咧係值得去深深去討論一下嘅。 係啊，因為可能喺你嘅教育子女嘅過程裏邊咧，啲小朋友仔到佢慢慢成長嘅時候，特別係青春期嘅時候，佢就有佢自己的思想去同你反駁，佢希望係點啊點樣去過佢嘅生活，或者你所揸住嘅一啲嘅道理咧。佢會同你有爭辯嘅喎， 同埋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係理論與現實。理論就係、我哋真係要志於道啦，據於德啦，依於人啦，由於藝啦，會令到我哋做一個好開心嘅快樂人。但係喺父母睇嚟，你咁樣做法，你喺事業上冇成就啊，你窮困老倒一生喎。咁又如何咧？ 咁我又 點處理咧？ 我又覺得即係起碼你做咗一個善良嘅人，但係你唔會衰到去邊嘅。最多可能或者係咪你如果即係講現實啲啊，你賺錢唔夠人多，但係你做人會心安理得， 但求你開心喎、啊，係咪啊？ 呢、 這 個就 係 講 開心。 我講緊就有理論咯，即係起點啊。但當然即係父母唔會話要點條黑路俾仔女行，亦都唔想，亦都唔會。咁但係問題，父母對子女有唔同嘅期望。因而有不同的帶領呢亦都是人之常情。咁呢個說來話長啦，日後有機會再傾下啦。 咁大家都明解嘅，總之佢嘅基礎好善良，然之後就發揮佢自己各人不同嘅所長。 冇錯冇錯， 好，今日唔該曬啊，鐘志光。下個星期其實可能都係呢啲嘅延續喎。我哋 不如就講教育啦， 係啦，講開教細路又係嗬。 呢個課題係值得傾下㗎，下個禮拜傾啦。 咁下個星期一嘅清晨上嚟再見你啦，拜拜。 拜拜。 动起来，动起来！十一月二号嘉宾，长跑好手兼教练兼舞台剧演员火车 Sir Thomas 林成业。 相辅相成，两样嘢其实都要好专注、好集中、好认真去对待。譬如嗰轮排戏咧，我就或者唔报比赛，即系净系排舞台剧。做完舞台剧就净系练跑步为咗嗰一两个比赛，咁就效果先好啲嘅。 星期一晚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七时工后》，动起来，动起来！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2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警方拘捕7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前议员和议员助理，落案控告他们在5月8号立法会内会选举主席期间，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